啊，拄着拐还在那儿，认为只要锻炼身体就得走，就得动，就得出大汗，啊，其实非也。你看你要怎么动，是胳膊腿在动，还是五脏六腑在运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人身体的强壮，它不只在肢节，而在于内脏。所以这个站桩之法，它就是养生的一个静练之法，是吧？不需要什么人为的干预啊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是吧？足尖呢内扣，脚尖内扣，膝关节微弯啊，膝关节微微的弯曲，两手重叠啊，掌心抚于小腹啊，我们就说叫气手丹田啊。这时候呢，什么烦心的事也不想啊，你可以二目微闭，是吧？哎，这时候呢，放松全身啊，把这个气啊能够沉下来。哎，你说我这时候我正好做做归息疗法吧，哎，更好啊，更好。简单的说，站桩就是把人呢站得跟一个木桩子似的，是吧？哎，这时候呢人就得到了一个休息。说那怎么不是躺在床上休息啊，是吧？你躺在床上那叫睡觉，是吧？那叫睡觉。而站桩呢是五脏六腑它没有睡觉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在气机运转啊，尤其对那个中风的头重脚轻如踏棉絮，是不是啊？脑袋沉，胳膊腿走脚走起路来脚底没根儿那个，哎，你站站桩，是不是啊？尤其对那个肚子大腿细那个，哎，你站站桩啊，有助于全身的气血循行和五脏运转。哎，所以这里把壮督推任的啊，强壮元气补益五脏的动练法，我们又可以把它简单的啊协调成什么呢？站桩的静练法啊。开始站桩呢可以站个五分八分的啊，逐渐的可以十分二十分钟，是吧？理想状态了啊，说我这站桩啊站得很好，哎，可以站一个小时啊，站一小时啊，就不要太长时间了。当然了，刚开始站桩人有不同的反应啊，有的心烦啊，有的身上痒啊，有的胳膊腿过电啊，都不要紧啊，都不要紧。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有效的中医的自我修身的一个方法啊。什么叫修身啊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，哎，它是恢复人自然天成的功能啊，而不是什么投机取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什么祖传秘方都不是啊，是很自然的一个方法啊。这是中风康复八大疗法之三，壮督推任啊，或者是站桩啊，来培固元气啊，濡养五脏啊，强壮五脏的方法。那咱们今儿呢接着往下说啊，说中风康复八法之四，半侧头的按摩啊，半侧头的按摩。这个半侧头的按摩呀，它是针对中风的偏侧肢体的寒凉麻木，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偏瘫半身不遂，是吧？出现了肢体功能障碍的一个功能恢复法。我常给大家讲这个点穴，经络呢是气血的通道啊，经络是气血的通道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骸。而在经络上呢分布着好多的腧穴，人这个穴位呢，哎，它是经络上的驿站，所以对穴位的一个良性的刺激啊，也就是点穴按摩，可以促进气血的通达啊，促进气血的通达。 那么在中风康复八法的后四个方法当中，我会重点的讲到具体的穴位的点穴按摩，对中风肢体功能障碍的一个经络的疏通功能的恢复。那么在这个点穴按摩当中啊，还有啊近代的一个什么呢，叫点穴的一个方法，是吧，我们把它叫阿是穴疗法。啊，说到阿是穴疗法，给大家简单说说它的由来啊。你看刚说了，穴位是经络上的驿站，刺激穴位就可以刺激这条经络的气血循行，而达到通畅经络、沟通脏腑、驱除病邪、驱病强身的目的。那么这个阿是穴它不是中医传统啊，它是后来人的发明啊，后来人的发明，是吧。什么叫阿是穴啊，是吧，读医科大学的时候啊，针灸科的老师这么讲的啊。什么是阿是穴啊，就哪儿疼按哪儿啊，哪儿疼按哪儿，就是阿是穴疗法。说为什么呢，说这套啊近代中医的发明，这个阿是穴疗法哪儿疼按哪儿，这从何说起，它的理论依据科学道理在哪儿啊，哎这就要从这个经络的痛则不通来说起了。啊，说为什么会疼痛啊，啊必有经络不通，是吧，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输穴来打通它，是不是啊，这叫整体调养。二呢叫对症治疗啊，哪儿疼我治哪儿不就得了吗，是不是啊，啊哪儿疼我治哪儿不就得了吗，所以呢就在身体上找痛点啊。为此呢，现在医学生物全息理论通过足疗、通过手诊，甚至通过耳穴疗法，哎对好多疾病实现了什么呢，啊，立竿见影，特别有效的这个治疗。啊，这个叫生物反射区疗法。啊，其实呢它也是阿是穴疗法的一种。啊，也是阿是穴疗法的一种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啊人的那个耳穴还有这个手疗和足疗，它都不是传统中医啊，它是介于中医和现代医学之间的一个边缘科学。啊，特别足疗，好多人还抱着老祖宗大腿，哎呀足疗啊是我们中国祖先的这个传承下来的，非也，哈哈，足疗是从欧洲从国外舶来的啊，所以说足疗上就那么几个穴位，是吧，什么涌泉穴啊、昆仑穴啊、太溪穴啊、行间太冲二穴，就这么几个重点穴位，而更多的都是什么呢，反射区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阿是穴疗法、反射区疗法。哎，那到底是什么是阿是穴，你看我说了哪儿疼按哪儿，是吧，找痛点而治病啊。你包括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我们去足疗啊，经常有那足疗师给你按脚，说哎呦啊你这一疼往后一缩脚，哎人家足疗师就说，哎你这人是不是胃肠不好啊，怎么着啊，啊在足底的胃肠反射区就有棱子有结节，而且一按一揉特别疼，是吧，一揉大脚趾，大脚趾肚有结节，哦你脑供血不好或者神经性头疼，是吧，二三脚趾是眼睛，四五脚趾是耳朵，是吧，足背呢是胸腺，脚掌呢是五脏六腑，是吧，脚的外边呢是胳膊腿四肢，是吧，脚的内脚掌这个纵线上那是人的腰脊椎，哎，脚跟呢，脚跟坐骨神经啊，哈哈，坐骨神经反射区，是吧，这说的都是反射区啊，哪儿疼它标志着相关的部位可能就有不通，经络不通啊，你不能说它是疾病啊，只能说明脏腑功能不好。所以这个阿是穴取穴疗法找痛点，怎么找啊，啊你医生只能摸到结节 或者这个血脉不通的疙疙瘩瘩的东西，是吧？疙里疙瘩的东西。而病人他有感觉，哎呦，你要那，哎呦，疼，啊，完了，这个医生啊或者足疗师人就问你，哎，是这儿吗？啊，你肯定疼啊，啊，对对，啊，就这儿疼，你看。所以说，这个阿是穴取穴的法，它必须是医生和病人的一个配合，是不是啊？医生找穴，你病人你感觉哪块疼，疼你告诉大夫，大夫说啊，就这儿，又有疙里疙瘩的结节，这病人又感觉到疼啊，就是这儿了，叫阿是穴。所以这个阿是穴，有的朋友问徐老师，这个阿是穴，这阿是什么意思？是吧？这阿是就是啊疼，是啊就是这儿。这就是阿是穴的意思啊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啊，明白这个道。那以往的阿是穴疗法呢，需要医生和病人配合，而半侧头的按摩啊，半侧头的按摩它不需要医生的配合，咱病人特别是中风的病人啊，包括神经头疼的病人啊，你自己就能做，是不是啊？哪儿疼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把手握拳啊，把手握拳，说我中风后遗症了，我还握什么拳呢？啊，手合不拢或者握上攥不开啊，告诉你，你那个好的肢体不是你患侧的肢体。所以这儿呢又引用了西方医学的一个现代知识，叫神经中枢神经交叉。人的左脑半球指挥右侧肢体功能，人的右脑半球指挥左侧肢体功能。举例啊，举例子，左侧肢体偏瘫的人是右脑的脑络不通了，也就是说你是脑梗啊、出血呀、啊，是吧？运动神经损伤，哎，它都应该在你的什么呢？你的右侧肢体障碍，它就在左脑；你左侧肢体障碍呢，它在右脑。所以说，用你好的手按你身体功能好的这面的脑半球，就是对于你中风偏瘫患侧肢体的一个中医的阿是穴点穴治疗，是吧？手握拳，在你的健康身体这侧的脑半球找痛点，哪块痛就把指关节顶在那儿，轻轻的按揉，轻轻的按揉，向周围四边扩张扩展啊，扩展来按。你看我说的时候我手已经把它放这儿了，哎哎，就像小孩小的时候玩那个游戏，是吧？俩人呢叫定钢锤，是吧？俩人猜拳嘛，谁输了那赢的就把手握个拳头在他头上滚，哎，给你吃个滚球梨，是吧？你想啊，那小拳头都是骨头啊，在头上一个他肯定疼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种惩罚的方法是小孩的游戏啊。而今天的半侧头的按摩方法，哎，就跟那孩子似的啊，用拳头的直关节，拳头的直关节点按在你这个健康一侧肢体的半侧头，也是你得病的一侧肢体的指挥它功能的这个半侧头啊，一次按个5到10分钟，找痛点，逐个逐个的把痛点按着不疼了，按完之后以指代书来梳这半侧头，来，这样一来呢，对于你那个患侧肢体的功能恢复是大有帮助的。这个叫半侧头按摩法，它不属于中医的经络按摩啊，这一定要搞清楚，它属于什么呢？现代医学的阿是穴疗法和西方医学的脑神经学说的一个结合。尤其在耳周围啊，大家注意啊，你看中风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你不是中在脑瓜顶上了，你中的就是什么呢？这颞叶。哎，说白了什么呢？你的耳朵上这半侧头，它是人的语言中枢、功包括运动中枢、感觉中枢的存在。而且以前我也说过，你中风的病人有感觉就能恢复功能，你但凡没感觉了，功能很难恢复。所以这个半侧头的按摩法作为中风康复八法的第四条，叫说着容易做着难，做好了 它就有奇效。哎，所以半侧头的按摩，哎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学习好，实践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伙说了一个半侧头的按摩啊，半侧头的按摩，哎，它的这个理论依据源自于经络疏通，但是它不是传统中医的方法，是现代中医的阿是穴疗法和现代西医的脑神经中枢，它的神经中枢交叉学说的一个结合。哎，所以这个方法是实实在在的中西结合，是吧？而且对中风后遗症偏瘫的、半侧肢体功能障碍的、半侧肢体寒凉的，哎，有特别的抗副作用。啊，这我光说有作用没有用，你不用啊。你做完了，你做七天，你做半个月，你这个不花钱不烧油的，你就搭点人工呗，而且不求人，哈哈，不求人，自己帮自己啊，自己帮自己，是不是？哎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做好，把它做好。那么中风康复八法，咱们现在已经说完四个了啊，还剩下四条，啊，还剩四条，剩下这四条呢，就是肢体功能恢复啊，我准备分两天吧，是吧？咱们今儿呢，先说说上侧肢体功能恢复。啊，上侧肢体功能恢复，是吧？今天呢，咱们先说说这个上侧肢体的功能恢复。说这个中风康复八法的第五条啊，叫天宗穴按摩法啊。说这之前，还是要强调啊，中风出现的偏侧肢体的寒凉啊，出现的半身不遂啊。大家都要知道，胳膊腿没病，是脑神经的指挥不灵了，这叫起病原因。但是病的时间久了呢，哎，怎么着了？叫弄假成真。所以也会出现呢，半身不遂的一侧的肢体的什么肌肉萎缩呀，关节拘挛呢，哎，它也会出现叫费用性的障碍啊，费用性的障碍。所以呢，偏瘫的肢体一个是指挥不灵，一个是费用障碍，两条啊，两条。你包括常年偏瘫的人，他有骨质疏松了，是吧？那你能说中风让你骨质疏松吗？啊，它是不用不受力，时间久了骨钙流失啊，所以补肾养骨啊，你这方面也要侧重。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天宗穴按摩，就是想告诉大家啊，虽然偏瘫半身不遂的人的那个肢体功能障碍是脑神经指挥不灵，这是西医讲的啊，叫脑神经指挥不灵，它的重点在脑神经的运动神经中枢的康复，哎，这是西医的认识。所以呢，要治脑血管，要功能锻炼。那么祖国中医则认为什么呢？哎，一个手指里头都藏着五脏六腑，是吧？何况你这个偏瘫半侧的胳膊，一条胳膊一条腿都不能动了，你是跨筐的，你还是那胳膊滴了当啷的，肌肉松弛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它一定也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啊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而什么联系呢？哎，祖国中医文化告诉您，人呐，气血是生命之根本，木得血能视， 所以中风的人为什么斜视啊？啊，有的人中风人为什么视野缺失啊，偏盲啊？啊，西医告诉你脑神经损伤、视神经损伤，而中医告诉你目不得气血则难视，是不是？耳得血能闻，所以脑供血不足，是不是啊？脑缺血你就耳聋啊，老了耳朵背是脑供血不足，脑髓空虚。手得血能赊，足得血能步，意思是告诉我们手得到气血濡养，他才能抓握东西，才能拿笔写字，才能拿筷子。而足得血能步呢，是胳膊腿腿得到了气血，你才能走路。所以为什么心脏病人老是四肢乏困呢？啊，老是胳膊腿没劲儿啊，因为他缺少气血濡养，心脏不能给四肢供血，人就容易疲劳。好，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么中风肢体功能障碍就要给它分个类啊，给它分个类，一个叫血虚，一个叫血虚。啥意思？就得了中风病后气血亏虚，气血不足，血虚则生痿症啊。什么叫痿症啊？一摸胳膊腿拔凉啊，让他握握手，是吧？临床医生来，我看你手的握力啊，这大家跟我学文化都知道，手的握力反映的是心脏收缩力，反映的是你的骨骼肌的力量，反映的是你肝血对筋的濡养。所以血虚的人胳膊腿没劲儿，手脚手没有握力，脚呢腿站不住打软腿，这叫痿症。哪个痿？萎缩的萎，萎缩的萎，唯唯诺诺的萎，叫肝血不足则生痿症。所以怎么办？哎，所以说这类病人中风恢复的特别慢，叫血虚型的。所以中医呀、啊、给你用绕的，用什么？用补中益气丸，是吧？用当归补血汤，哎，其目的就是养肝血，一定要让血虚的胳膊腿逐渐的有力量，有温热感，得血能赊，有了气血才能恢复功能，没了气血恢复不了功能，是吧？这叫痿症。那么还有一类中风病人呢，是吧？往往是年轻的中风病人啊，四十五六岁的，啊，五十二三岁的年轻的中风病人怎么着？啊，有劲儿，啊，那胳膊腿也不凉，也热，也有劲儿，但是就指挥不灵。你要拿筷子吃饭吧，那筷子啪，把碗周地下去了，是吧？让他穿衣服吧，一使劲把衣服袄袖子撕掉了。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没有精细运动，胳膊腿是巨挛的，胳膊跨框，腿画圈，直的，是不是啊？硬邦邦。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叫血虚型的肢体功能障碍，而这个胳膊腿抽筋这个打弯这个跨框这个叫血瘀型的，血瘀型的肝血瘀住了，哎，所以这样的人家就得什么呢？得倔症。哈哈，什么叫倔症？哎，就是不通的瘀阻啊，不通的瘀阻，所以叫疏肝。疏肝解郁啊，疏肝解郁，一方面要补肝，一方面要疏肝啊。说这个和咱们今儿要讲的中风康复八法和点穴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内因起决定性作用。你千万不要学点穴，我就学点穴，画个记号我就开按，啊，把这儿呢手也按的腱鞘炎了，穴位也按的秃了皮了，按起茧子了。你那个叫什么呢？你那个不叫治病，是吧？你那叫猛张飞，啊，开什么呢？猛张飞做针线活，是吧？大眼瞪小眼儿，你那是啥方法？那不对啊。所以啊，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，它是一门文化，别使蛮力气啊。那么中风康复八法上策肢体功能恢复法，这个中风康复八法第五，天宗穴按摩， 先给大家讲清了，你分型，你胳膊腿血虚的，你就补肝血，补肝养血，你胳膊腿有劲儿了，有热量了，它能恢复。你胳膊腿有劲儿，但是它是跨框的痉挛的，叫血瘀。你在补肝血同时要疏肝解郁，姜黄青皮理气，是吧？为什么你打个喷嚏或你放个屁的时候，你发现哎呦，那胳膊腿抻直了，不打弯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你得在不放屁不打喷嚏的时候，你胳膊腿也能把那打弯的胳膊撑开，解除了痉挛，血脉通过去了，血过去了，你功能才能恢复的好。而天宗穴的点穴按摩就是为了配合经络疏通，它是揉外边的点穴疏通经络，加上内部的调养脏腑气血畅通的经络的内通。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心脑通的方法是内通加外通的结合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天宗穴按摩是外通，由外通而让内通，而你通过食疗养脏腑疏肝包括补血，是通过内部气血濡养内通来达到外通的结果，这就是里应外合了，对不对？里应外合了啊。天宗穴按摩呀，大家一定要坐着按啊，一定要坐着按，你不能让病人站着，你给他按天宗，因为天宗穴按摩是打通上肢的气血循环，还对我们的心肺功能大有好处，哎，但是你不能强刺激，啊，特别心脏病体衰的人，你按摩天宗穴来吊气血，你把气血都抢到胳膊上了，你反而容易给人摁休克了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点穴按摩呀，别使蛮力气啊，使的是个巧劲儿。家里有人会按摩更好，啊，家里没人会按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办？自己帮自己呗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教大家很多的方法都是不求人的，哎，所以天宗穴按摩可以自己按，怎么按？是吧？别人给你按，你是坐着，他给你按后背的肩胛骨的上窝窝，天宗穴一按又酸又疼，一按完颈椎也舒服了，胳膊也通了，是吧？那自己按呢？躺床上，平躺在床上，仰面朝天，躺之前床上扔个核桃。把那核桃尖搁水泥地把它磨掉了，别扎着啊。把那核桃就搁到你患侧肢体的肩胛骨那个窝窝当中，就是天宗穴。哪块最酸最痛就搁到那儿。反正你躺床上你按穴位你也休克不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自己晃着身子搁啊。哪块疼，哎，就这是天宗，好，搁，哎呀疼，轻点轻点。啊，轻了，哎，再使点劲让它疼点，哎，疼点，哎。别人给你按天宗穴，你一次按两三分钟。你自己躺在床上各天宗穴，你可以各个五到八分钟。完了歇口气你再接着各。啊，对不对？这叫天宗穴按摩，兴上肢气血啊，把气血由五脏调到上肢，就是胳膊。当然了，常年中风偏瘫的人已经出现了这个颈肩综合症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胳膊也抬不起来，头也梳不了，脸也洗不了，那胳膊也上不去，是吧？那个医院的大夫教的爬墙疗法，把手摸墙上，用手指头往上爬，往上爬，逐渐的搀拉，啊，这是很老很传统的方法了啊，叫颈肩综合症的牵拉的爬墙实验，爬墙疗法啊，用手往墙上爬啊，这是老方法。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养生方法当中创的啊，和这个天宗穴按摩相结合。按完天宗之后啊，这个我们会有学生教你啊，哎，就是按摩的人把手四指两个手的四指都伸到你腋窝下，伸到腋窝下，两个拇指呢摁在那个胳膊上，而后呢揉揉腋窝前后这两条大筋啊，这两条大筋揉腋窝前后两条大筋，放松这个肌肉，揉三五分钟之后，你发现胳膊抬不起来的，颈肩综合症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的，经过天宗穴按摩和腋下的拨筋疗法之后，你的胳膊能抬起来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中医慢，好多人说中医慢， 那你是没碰上好中医呗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当年呢我们在那个养生堂我现场出诊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给大家练这招，是吧？你不是中风偏瘫吗？是吧？你不是颈椎病洗不了脸梳不了头吗？来，谁说中医慢？谁说不花钱人的病就好不了？来，现场啊，现场包括我们考核我们的学生也是现场就给您打个样，是吧？按完天宗穴两三分钟，揉腋下拨大筋三五分钟，好了，你刚才胳膊能抬到哪儿？现在来现场表演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，急则治其标，缓则除其本啊。中风康复八法呀是很简单很粗浅的一个方法啊，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粗浅的方法，咱们得解决大问题，是吧？上肢啊能抬了，胳膊有劲儿了，不跨框不打弯，不肌肉滴了当啷了，这叫肢体气血贯通。气血贯通的下一步呢，就是需要这手指的精细运动。哎，精细运动它的恢复比你这抬胳膊那叫慢得多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脑畅通这块呢，我们正在给大家说中风康复八法啊。这个中风病啊有它的固定的康复的病程啊，我给大家做过重点的强调啊。中风呢是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概括性的称谓啊，统称啊，统称中风啊，脑出血、脑血栓、脑梗塞、脑溢血，这是脑中风啊。心梗、心绞痛、心脏中风啊，眼底出血呢，眼中风啊，一切的血管意外啊。中风呢，表面上看它是个突发病啊，突发病，而实际上呢，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分析啊，从量变到质变啊，就是每一个质变它都应该有量变作为基础，也就是告诉大家，中风虽为急性病的发作，是吧？虽为急性病突然发作，而实际上它都有一个慢性的成因作为基础。所以老早我给大家就总结过中风形成的六大病因，是吧？人不会无缘无故得中风的啊，是吧？你这六条引起心脑供血不足的原因的存在，常年的损害才会把人推到什么呢？中风发病的风口浪尖啊，这大家一定要明确，就任何人他都不是无缘无故得中风的。而且得中风啊，你是脑中风啊，你还是心梗啊、心绞痛，你还是眼底出血，是吧？你甚至有的是鼻子流血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很随机啊，很随机的。他不是神枪手瞄哪儿打哪儿，不是，他是随便也扔个石头砸着谁算谁。因为在整个循环系统当中产生血栓了，产生狭窄了，堵哪儿是很随机的一个，很随机的啊，就像抽奖一样。所以我经常跟那个脑中风的朋友开玩笑，我说哟，你老爷子中奖了。说什么中奖啊？我中风了。我说其实中风和中奖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人中奖是挣钱啊，你中风是花钱要命的事儿呀。而大家还要知道一点啊，这中风发作的时候救命是第一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中风啊，它不像你往墙上钉钉子拧螺丝，你说我多大劲儿钉多深啊，别把墙钉漏了你有数，中风没数。因为它一旦形成狭窄，所以中风就跟那个洪水似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国家要有这个防旱抗汛总指挥部？为什么要有这个部门？因为下大雨，你能跟龙王说，还说你少下点啊，你下多了，我这发洪水了，你能跟他说吗？ 水火无情啊，你能跟那火说啊，像你家煤气灶似的，哎，我把火关小点，别把饭煮糊了。你大自然的火听你那个不听，所以水火无情。所以中风就是这样，中风就是个水火无情的病。所以中风啊，有的人发病你落个偏瘫，有的半身不遂，有的不会说话了，有的就是记忆力下降，身子寒凉。所以有中风轻的我们叫风重于经络，有中风重的叫风重于脏腑，偏瘫半身不遂，而更严重的直接一命呜呼啊！所以中风心脑血管病中风以其高死亡率啊，以其高死亡率位于人类什么呢，在疾病的死亡原因当中位于头号啊，人类健康头号杀手。所以中风不是浪得虚名啊，为什么死亡率高，致残率高，是吧？近些年来医疗费用还特别高，你是放支架你还是抢救，一个中风病人没个两三万出不了院吧，没个十万八万大中风的人活不过来吧。而且这是大笔医疗开支，你中风后遗症的恢复呢，那又是一部大的医疗开支啊。所以我们常说上医治胃病，那上医治胃病啥意思，中风可防不可治，你治得再好它也落后遗症，你治得再好它也涉及到复发的问题。所以预防在中风康复治疗上是第一位的，防你可以防中风发作，对不对？哎，防你可以防它的复发，防你可以防它的脑萎缩和后天的神经缺血，所以中风的预防尤为重要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中风康复八法，我们重点说的就是后遗症期的康复啊。那中风的固定病程啊，发病三个月之内，急性期是随时复发的，很危险啊。所以头三个月的任务叫保命，中风后三个月到半年叫中风急性期，又叫黄金恢复阶段。这阶段有句话叫时间就是脑细胞啊，时间就是心肌细胞。所以得了中风的人什么时候好，半年内好成什么模样大概其定型啊。三个月，这从中风发病后三个月到半年叫黄金恢复期，那是不是到了半年就不往后好了，还在恢复进入慢性期。中风发病后半年到三年叫慢性恢复期，是吧？那到了三年呢，到了三年进入脑萎缩阶段。不单进入脑萎缩阶段，老中风进入脑萎缩，新的中风又到了发作高发期。所以中风到了三年，一个是进入沉浸性中风阶段，二一个又进入了新的中风的高发期，你多麻烦。所以中风病千万别得，怎么别得，你知道它的来源，知道六大病因，严防全面的预防，你就不得，你不听话，火烧眉毛了，都见着中风先兆了，是吧？什么叫中风先兆？喝水老呛，说话老咬舌头，走道老跑偏，头重脚轻，麻木，是不是？哎，食指的什么呢？十个手指头都麻，啊，头什么呢？发木，是吧？而且高血压，吃降压药降不下来了。低血压突然变成高血压，是吧？脑中风的，还有那个颈椎病的，一晃头头晕，开关式头晕出现，是不是？你都中风来敲门了，你还说没事儿，你就等于说请进，请中风把我带走。你看，所以告诉大家呀，人呐不是死于疾病，实实在在的死于无知。所以中风啊，中风发病这个先兆，找机会我们也要重点讲一讲，是不是啊？让大家掌握这些预防的知识啊。那么在这个中风发作前，严防死守，不中风比得了中风再治好，那个成果是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那中风康复八法呢，后遗症的恢复，一个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，二一个就是全面预防脑萎缩 预防中风的二次和三次复发，因为中风每复发一次，死亡率翻倍，致残率翻倍。所以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徐老师，我三次中风啊。哎呀，我说你是个幸运星啊，是吧？那听众说，我幸运什么，我都中三次风，现在都卧床不起了，不能自理了，活得不像人呐。我说好在你是个活人，因为好多人在中风二次的时候就没命了，更别提三次。你中风三次还能活过来的，你不是幸运儿，你不是命大是什么？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中风越复发死亡率越高，致残率越高，这一定要引起重视啊。中风康复八法我们已经说了五条了，是吧？给大家说了五条了啊，上回咱们讲了这个天宗穴按摩啊，今天呢讲上肢功能恢复的什么呢，叫曲池外关穴的按摩法啊，曲池外关啊，曲池外关。说曲池外关的按摩是干什么的呢？啊，解上肢的痹症。你看我们讲天宗穴按摩的时候告诉你，手得血能赊，你这胳膊你先别研究它能不能拿筷子，能不能抓东西，你先研究你那胳膊能不能抬起来，是不是？你胳膊连抬都抬不起来，你谈什么精细活动啊？所以中风康复八法是由整体到局部，由粗的经脉到细小的络脉，由大的气血到小的气血，哎，它是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，是吧？那么通过天宗穴按摩，这胳膊能抬起来了，胳膊蓄暖了，胳膊有劲儿了，哎，大的经脉已经通了，下面是小的络脉。如何恢复手指的功能啊，能写字啊，能拿东西啊，能拿筷子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才能恢复生活自理嘛。啊，这都是上肢的痹痛。啊，曲池穴，胳膊肘打弯。啊，肘横打弯这块有个道褶嘛，褶横纹这个头这个曲点这儿，曲池，曲池啊，胳膊肘打弯这块正好呢，那个皮肤褶皱这儿，哎，曲池。按压有酸痛感，酸痛为得气。外关，外关在内关的后身，是吧？讲过内关穴，调心脏的按摩内关穴啊。这回后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养生堂啊，我都会有学生教大家来具体做啊。将来我们贴穴位贴，曲池贴穴位贴，外关贴穴位贴，天宗按摩完了贴穴位贴，通过温灸磁疗的方法来打通经络。啊，点穴打通经络，是不是？你不点穴了，你闲着了，哎，磁疗它继续给你什么呢，来疏通这经络啊。每次按一两百下，酸痛为度啊，不要按太长时间，因为经络是有疲劳性的。一按哦，酸麻胀痛哦，揉曲池，哎，揉外关，揉外关的时候带着内关一起按摩啊，治上肢痹痛，十个手指头麻，手指头木都管啊，都管啊，揉的，哎，这揉的时候，哎，你还注意注意，你这手一屈一伸，哎，这有两根大筋，两根筋中间有感觉。那么除了这个外关和曲池穴按摩之外，咱们十个指头还可以怎么按呢？你把手按在床上，或者按在桌子桌面上，用另一只手搓这个什么呢，五个手指头指缝啊，五个手指的指缝，沿着手背的什么呢，那个筋呐、啊、和骨的走形的络来搓搓按食指的指缝，哎，这也利于食指过血。包括呀，来从指根向指尖来捋这个手指啊，捋手指，对手脚寒凉的、手脚麻木的啊，特别末梢神经炎，哎，这个我们把它结合在中风康复八法当中，上肢功能恢复、手指功能恢复的点穴按摩法当中，啊，整体上叫曲池外关穴按摩，啊，再加上一个什么呢？哎，捋手指，来捋手指，是吧？还有一个把手按在桌子上搓五指的指缝，啊，五指的指缝，是吧？这个对我们手的气血循环都有帮助，脑神经指挥它，是不是啊？脑神经指挥它。而它能不能恢复功能， 光有神经指挥，他自己是不是也得过血呀？啊，手得血能摄，这是今儿给大家讲的中风康复八法的，是吧？手掌指功能，啊，手掌前臂功能的恢复啊，啊，泡脚的时候您吃四粒复方丹参片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一味丹参共同四物，啥意思？就丹参的气血供给，一个丹参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四物汤了啊，补气血的。你不要认为，哎呦，我这丹参管手管脚，不是管手管脚，它是管气血循行，补足气血，把气血打到末梢。当然了，平时呢，手玩个核桃，做一做抓握运动，握拳伸指，握拳伸指，这个还能促进心脏循环，是吧？我在给大家讲那个肝主人一身之筋的时候，我安排给大家测握力，通过测手的握力就了解你的心脏的收缩力。为什么好多老年朋友说，哎呀，我手没劲儿啊，握不上。你手握不上的时候，你的心脏收缩也是乏力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要排除那个类风湿啊，指关节的问题，我们说的是手的肌肉的问题。啊，手的骨骼肌运动和心脏的心肌收缩，它是相表里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中风康复八法呀，咱们说完六条了啊，给大家讲不是为了凑数啊，为什么要以八字说八种方法，不是为了凑数啊，只是为了简单的方便记录啊。啊，四条是整体的，四条是分数的啊。说完了六条还剩两条，这两条呢是最简单的啊，最简单的，同时也是生活当中大家最重视的啊，一个是下肢功能恢复，一个是语言功能恢复，是吧？说这最复杂的呀，怎么说最简单的呢？你看啊，叫大道至简。说语言功能恢复，你是看书啊、读报啊，你能恢复都不是；你是给我多好的老师教都不是，它就是你语言中枢能不能恢复。所以人越复杂的功能，你什么吃药啊、打针啊、点穴、按摩，你起不到大作用。你只能靠人的恢复，所以人为干预的就越少，对不对？这大家你要明白啊，人越复杂的生理功能，你越教越学越解决不了，反而要靠人自然天成的本能来恢复。所以这两条我就把它放到最后啊，最后一个是下肢功能恢复，一个是语言功能恢复啊。先说下肢吧，是吧？中风的人不就想走两步吗？是吧？天天推着轮椅搁公园走的，大早上起来天没亮搁家里坑坑练的，你不就为了走两步？我告诉你，多余。一定要知道啊，中风想走路，腿没毛病，而且不是你拼命的跑、拼命的练就能让腿功能恢复的，是吧？还是本着气血为人生命根本的原则，叫足得血能步。你中风病人想走道，你先问问你那下肢气血供给的足不足，是吧？腿是人最粗壮的这个肢体了，对不对？老话说要胳膊拗不过大腿嘛，是吧？但是就是最粗壮这个大腿，你给他气血走路起来步履轻盈，你不给他气血，这条腿就特别的沉啊，特别的沉。那中医点穴按摩怎么来恢复下肢功能啊？哎，叫委中承山穴按摩。委中我就不多说了，腘窝嘛，是不是啊？人把腿啊，你放凳子的时候当床上，两个手伸到膝窝窝后面，把腿后面这两根筋放松了，拨这两根筋的同时揉中间这根大筋，两边这根两根是细的，中间这根粗大的筋，叫揉委中穴加盘剥膝后大筋， 这是下肢膝关节这儿，关节不打弯的是吧，放松了啊。啊，说老太太给老头揉没有劲儿啊，没有劲儿怎么办，拿擀面杖擀。啊，委中穴按摩，揉按委中穴，揉拨膝后大筋。啊，揉不动的擀面杖擀，哎，还可以怎么的，哎，还可以用热盐敷贴磁啊，贴药磁贴啊，这是贴磁疗见作用最快的啊，或者干脆在这儿绑个磁疗脚垫是吧，晚上你睡觉他干活啊，这是磁疗啊，磁疗。那么承山穴，承山穴小腿肚子中间那块有个八字肌肉，肌肉那窝窝啊，承山穴。承山穴是治腿抽筋的啊，腿抽筋。如果腿不抽筋，揉承山穴促进下肢供血啊，促进下肢供血。这是委中承山穴按摩啊，委中承山穴按摩。那么下肢腿也能打弯了，也能供血了，腿也不沉了，脚脖子会打弯吗？你看我们所有按的穴位都在关节处，那、啊、都在关节处，都在能打折的这地儿，是吧？昆仑太息啊，昆仑太息，内太息外昆仑，一阴一阳嘛，阴是肾经的穴，阳是太阳经的穴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在三大基石在足疗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啊，揉昆仑太息。说到这儿再多说两句啊，说这中风病人呢身体消耗啊，耗肾精，久病肾虚啊，甚至有的人说这中医摸骨一摸就知道你能活多大岁数，是不是啊？摸骨能知道你是不是长寿。哎，今天咱们教大家这一招啊，摸哪儿啊，摸哪儿啊，有人说摸脑袋啊，摸脑袋可以摸出来，是不是啊？颅骨圆润饱满的这是长寿的人，脑髓足，一摸那脑跟小葫芦瓢似的，是吧？坑坑洼洼啊，小脑袋瓜，这短命的象征，脑髓不饱满，先天不足嘛啊，这都说的先天。后天摸哪儿？不摸脑袋瓜，摸脚啊，摸脚，摸脚的什么地儿？就摸这儿，足踝骨啊，足踝骨，脚踝嘛，一边一个骨头包，脚后跟呢有根大筋叫跟腱，在足踝两个骨头包跟跟腱之间有两个穴位，有两个穴位，内为太溪，为肾经之穴，外为昆仑啊，外为昆仑，为太阳经之穴啊，足太阳膀胱经。你摸摸你脚后跟的跟腱和足踝骨之间这两个窝窝，一摸，哎呦，我这很厚成啊，我一说大家有人摸上了是吧，一摸，哎呦啊，我这昆仑太息啊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，厚成，告诉你长寿之争，长寿之争。有的人一摸，哎呦，我这昆仑太息啊俩手指头都快碰上了，薄的跟成纸似的啊，命在旦夕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啥意思？小命玩完呗，肾精都耗没了，油也枯了，灯不就灭了吗？哎，所以昆仑太息是肾精和膀胱经的重要腧穴，通过摸这儿，摸这两穴位之间的距离，你是厚成饱满，你还是薄如一张纸，就说明你肾精还剩下多少。